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服务多机房部署。专栏前面我在讲服务治理时提到过，为了实现高可用性，微服务一般要部署在多个机房，保证有一个机房因为各种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可用时，可以把流量切换到其他机房来避免故障。但是是不是只要部署到多个机房就万事大吉了呢？你有没有想过，一切正常时用户请求该访问哪个机房，多个机房之间的数据该如何同步，多个机房之间的数据又如何保持数据一致性呢？你看，多机房部署并非看似那么轻松，里面还有不少门道。接下来我就以微博的业务实践为例，给你聊聊微服务实际进行多机房部署时是如何解决多机房负载均衡、数据同步和数据一致性这几个关键问题的。谈到负载均衡，当服务部署在多个机房时，最简单的就是遵循用户就近访问的原则，比如北方用户访问联通机房，南方用户访问电信机房，微博的服务也是同时部署在联通和电信机房。你可以查看文稿里的这张图，访问时根据用户访问的 IP 通过 DNS 解析到不同的机房，如果是北方用户就访问联通机房，南方用户就访问电信机房。并且为了实现负载均衡，还会在每个机房分别部署4G层负载均衡 VIP 以及7层负载均衡器 NX。 比如来自北方用户的请求通过 DNS 解析到联通机房下任意一个 VIP， 然后通过 VIP 把请求转发给联通机房下任意一个 NX， NX 再把请求转发给联通机房下的任意一个 Tomcat 容器，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各个机房内的高并发访问下的负载均衡。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在实际部署时经常会遇到某个机房的流量比较大，但是该机房的服务器规模有限，并不足以支撑线上流量，或者某个机房的服务有问题，需要切部分流量到别的机房。因此在实际部署时，有时候并不能完全遵循就近访问的原则，而是根据需要调配流量，达到各个机房流量均衡的目的。在实践中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切换流量，一种是在 DNS 解析时把一部分北方用户的请求解析到电信机房的 VIP， 或者把一部分南方用户的请求解析到联通机房的 VIP。 另一种是在 NX 转发请求时把一部分电信机房的 Tomcat 容器配置到联通机房的 NX 的 Upstream 里，或者把一部分联通机房的 Tomcat 容器配置到电信机房的 NX 的 Upstream 里。这两种方法的示意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想要实现服务部署到多个机房供用户访问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每个机房的数据必须是一样的，用户访问哪个机房都可以获取到一样的数据，这就要求多个机房之间的数据必须保持同步。对于微博这种高并发访问的服务来说，数据通常会有两层存储，即缓存层和数据库层。缓存层是为了存储用户最近访问的数据，尤其是在高并发访问下，可以用缓存 catch 住绝大部分用户请求，减少对数据库层的压力。这是因为数据库层要直接访问磁盘，相比缓存层直接访问内存来说响应要慢得多。如此以来，要保证多个机房的数据一致，不仅要保证数据库的数据一致，还要保证缓存层的数据一致。应该如何实现呢？第一种方案是主从机房架构。主从机房数据同步方案架构图你可以从文稿中查看。主从机房架构是使一个机房为主机房，所有的协请求都只发给主机房的处理机，由主机房的处理机来更新本机房的缓存和数据库，其他机房的缓存也通过主机房的处理机来更新，而数据库则通过 MySQL 的 binlog 机制来实现数据同步。图中这种架构把所有协请求都发给主机房，由主机房来负责写所有机房的缓存和本机房的数据库，而其他机房的数据库则通过 MySQL 的 binlog 同步机制来实现数据同步。显然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如果主机房出现问题，那就没法更新缓存和数据库了，所以就有了第二种方案。第二种方案是独立机房架构。这种架构的数据同步方案如文稿中所示，联通和电信机房都有协请求，并且通过一个叫 WMB 的消息同步组件把各自机房的协请求同步一份给对方机房。这样的话相当于每个机房都有全量的协请求，每个机房的处理机接收到协请求后更新各自机房的缓存，只有一个机房会更新数据库，其他机房的数据库通过 MySQL 的 binlog 机制来实现数据同步。独立机房架构相比于主从架构的优势在于，任意一个机房出现问题都不影响别的机房的数据更新， 因为每个机房的写消息都是全量的，所以每个机房都可以更新自己的缓存，并从数据库组库同步数据。其实独立机房架构的关键点在于 WMB 消息同步组件，它可以把各个机房之间的写进行同步。下面我就详细讲讲 WMB 消息同步组件是如何实现的。 WMB 消息同步组件的功能就是把一个机房的写请求发给另外一个机房，它的实现原理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图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eceive， 负责把本机房的写请求分发一份给别的机房；第二部分是 Collector， 负责从别的机房读取写请求，然后再把写请求转发给本机房的处理机。那么该如何实现 WMB 的消息同步功能呢？根据我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 MCQ 消息队列，一种是通过 RPC 调用。我们先来看看 MCQ 的消息队列实现。采用 MCQ 消息队列的实现方案，你可以查看文稿中的图片，从图片中你可以看到联通机房的写请求写入到联通机房的 MCQ 里，然后联通机房的 receive 就从联通机房的 MCQ 里读取，再写入到电信机房的 MCQ 里，电信机房的 collector 就可以从电信机房的 MCQ 里读取到写请求，再写入到电信机房的另外一个 MCQ 里，电信机房的队列机就会从这个 MCQ 里读取写请求，然后更新缓存。可见采用这种方案的一个缺点是流程比较长，需要多次与 MCQ 消息队列打交道，当有大量写请求到来时，不仅要扩容 receive 和 collector 确保有足够的处理能力，还需要扩容 MCQ 消息队列以确保能够承受大量的读取和写入。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案是采用 RPC 调用来实现。采用 RPC 调用的实现方案，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从图中你可以看到联通机房的写请求会调用联通机房的 receive RPC， 然后联通机房的 receive RPC 就会调用电信机房的 collector RPC， 这样电信机房的 collector RPC 就会调用电信机房的处理机 RPC， 从而实现把联通机房的写请求同步给电信机房的处理机进行处理。解决了多机房数据同步的问题之后，还需要确保同步后的数据是一致的，因为在同步过程中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各机房之间的数据不一致，这就需要有机制能确保数据的一致性。而且考虑到不同业务的特征，对数据一致性的要求也不相同，类似金融类的业务要求多机房之间的数据必须是强一致的，也就是一个机房的数据必须时刻同另外一个机房的数据完全一致，而社交媒体类的业务则要求没那么高，只需要能达到最终一致性即可。微博的服务主要是通过消息对账机制来实现最终一致性。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通过消息对账机制来确保最终一致性。你可以查看文稿中的这张图，系统会给每一次写请求生成一个全局的 request ID。联通机房的写请求一方面会调用联通机房的处理机 RPC 来修改缓存和数据库，另一方面还会调用联通机房的 receive RPC， receive RPC 再调用电信机房的 collect RPC 来同步写请求，电信机房的 collect RPC 最后会调用电信机房的处理机 RPC 来更新缓存。在这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request ID 始终保持向下传递，无论是处理成功或者失败，都记录一条包含 request ID 和机房标记的处理日志，并写到 Elasticsearch 集群上去，然后通过一个定时线程每隔一分钟去扫描 Elasticsearch 集群上的日志，找出包含同一个 request ID 的不同机房的处理日志，然后验证是否在各个机房请求都处理成功。如果有的机房某一个阶段处理失败，则可以根据日志信息重试到该阶段直到成功，从而保证数据的最终一致性。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了微服务多机房部署时要面临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多机房访问时如何保证负载均衡，二是多机房之间的数据如何保持同步，三是多机房之间的数据如何保证一致性，并给出了微博在多机房部署微服务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对于大部分中小业务团队来说应该都有借鉴意义。可以说多机房部署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对可用性要求高的业务来说，通过多机房部署能够实现异地多活，尤其可以避免因为施工把光缆挖断导致整个服务不可用的情况发生，也是业务上云实现混合云部署的前提。下期我们再来聊聊微服务混合云部署的实践，你可以对多机房部署的重要性有更深的认识。今天的思考题是，在讲解多机房数据同步实践的时，我提到了微博采用了 WMB 消息同步组件的方案，除了这种方案，你是否有了解过其他多机房数据同步的方案？他们是如何实现的？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